我国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后，南朝鲜傀儡集团散布八月危机论，来造成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危机论的主要内容是北方进行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来越过了美国所画的红线，因此特朗普政府选择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有提高。如果中美两国在北方核问题上的对立和矛盾变为尖锐，那么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会升级。特别是在八月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之际，北方会采取另一项超强度军事措施来予以应对。散布危机论的目的是把我国的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当作一个讨好美国主子的良机。这种小计模式只有惯于盲目相信和追随美国的南朝鲜傀儡集团才想出来的。